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条女啊， 冇留意， 怪点解冇留意？ 要食晒低空食响铃、啊，我真系起痰添。咁咧，第三节要讲一样好紧要嘅嘢啦，就即系我觉得每一个节目，即系每一集节目咧，都留少时间嚟讲造区。嗱，咁第一个即系第一样嘢，点样引导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始于2011年咧，人民力量咧就有一个叫做飘斋飘上大行动，就动出一支所谓叫做飘斋飘长嘅旗号咧，就去喺一啲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对垒嘅区议会选举嘅选区嗰度咧就试票嘅，即系我系好负责咁讲呢个做法，就千祈唔好大家认为嗰一样嘢真系有一赢嘅，即系我由头到尾都觉得嗰个系一个选举操作，为2012立法会换届选举嘅操作。咁呢次操作得翻嚟嘅回馈系咩咧？就系知道咧，黄毓民嗰种所谓叫进步力量，就大概每一个选区咧就有5-7% 嘅选票。咁大家就去计一个政治计算，就系呢5-7%咧，究竟够唔够你喺立法会里边赢一席？即系大家嘅即系当然啦，我嗰时唔系执委啦，咁你可以有1000个原因话俾我听，唔系到嗰时我哋系如何个光环系几咁崇高嘅，唔紧要吓，闹我好啦，我只系我一个判断落去啫，呢个唔系官方嘅说法嚟嘅，不过呢在我嚟讲咧，嗰件事系一个咁 in nature 吓，唔识嘅问下黄毓民。咁既然系一件咁嘅事咧。即系2012选举，当然就系个成绩真系唔差。即系你问我吓，要出五区都有票，而且系一个即系唔一个太大嘅 margin 落败，我觉得真系一个唔系一个差嘅成绩嚟嘅。但系我哋要睇一样嘢，当你一个换届选举系可以做一件咁嘅事嘅时候，你睇翻2018年即系立法会补选 DQ 几个议席，你会知道呢一啲票源喺一个投票率普遍系低嘅环境底下咧，就系话唔够赢建制派嘅，即系你喺一个议员对垒嘅选区，尤其是九龙西咁啦，即系姚松炎真系会输嘅。咁从而到我哋问呢样嘢就系话，如果下次补选又或者咁唔好在建制派系睇啱呢个漏洞，佢会觉得。是一个立法会补选的环境，民主派的票数是不够建制派多的。万一建制派立法会里面的议席是多起上来的时候，他每一次都可以即基本上运用一个议事规则，就是说三分二的立法会议员可以罢免一个议员，即是因为他行为不检。咁你慢慢罢免慢慢 DQ 的时候，议员对垒你又输的时候，建制派原则上可以赢晒所有议席的。 是啊，好明显啦，呢个系嘛。 好啦，咁大家应该要思考一样嘢，就系话 ，OK， 咁你2019年系咪嗰叫咩行动啊？戴耀廷嗰、那个 咩？ 吕洞， 唔系吕洞， 唔系啊， 风云， 风云， 风云， 风云计划， 二零几啊？二零 一九， 一九， 一九， 哦，嚟紧嗰个地区议会嗰个， 系啊，系， 即系当你要一个一个 campaign。要搞得成嘅时候，第一要有人啦，第二就係话嗰啲人要识做嘢先得。 嗯。 即係你係绝对唔可以好似今次姚松炎喺九西嘅 campaign 咁，即係衰啲讲句就乱 Q 咁嚟。即係粗口就乱交叉咁嚟。喂咁呢啲嘢真係去到硬，即係大家去落手落脚砌嘅时候呢，完全真係搞唔掂。 嗯。 咁你就要开始諗下，如果我要喺一个地区里面实质上去组织一啲地区工作嘅原则系咩嘢呢？即係第一样嘢，你如果话要落去做区，第一样嘢要做啲咩呢？陈生， 如果啊，第一样嘢，我记得佢哋嗰阵时讲过嘅，第一样嘢要俾人知道有你呢个人嘅存在先。所以呢，唔该你挂 banner 又好，贴 poster 又好，都要有你个样，呢个系第一样嘢嘅。第二样嘢咧，你要主动去识一啲居民，即系你要主动去接触佢啊。无论你系企街站派又好啦。巡區嗰陣時同啲鋪頭傾下偈又好啦，又或者喺 Facebook 你點介紹自己呢？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你係一隻乳鴿咁啊，大把有卡片又成啦。咦，你唔係乳鴿咁，你點咧 ？Suggestion 係你點同佢打開個話夾子呢？老老實實 點樣啊？再睇下嗱， 老細生意好唔好啊？擺盤吉喺度咧。 诶，梗系唔系咁啦？你入到去咧，你咪睇下佢个铺头附近有啲乜嘢嘅问题咯。即系有阵时可能佢铺头附近个地系凹咗嘅，有积水嘅，咪、问下佢。喂，呢个地嗰度系咪好多事？即系已经好耐噶呢件事。佢咁样咧，你开到个话头啊，叫做咁，佢一定会答你噶嘛。 即系唔系问佢生意好唔好？ 唔系， 得地平平。 你揾下啲社區嘢啦，好肯定附近一定係有，一係咧啲垃圾好多，一係咧有積水，一係條渠塞咗，即係依一類嘅細微嘅嘢都可以撩起對方去同你傾偈噶。你講完曬啦，你咪話啊你好啊，我係叫咩名啊咁樣，咁就 OK 噶啦。跟住咧你就幫佢處理翻嗰件事咯，處理完啦。OK 咗啦，就落翻去就同佢讲啊，我揾咗咩政府部门去整啊，咁而家有冇啲咩改善啊？你落到去第二转咧，佢就会记得噶啦。都通常都，如果你真系帮佢成功解决咗问题， 咁你真系唔好怪我啦，即系唔怪得知咧，俾啊嗰、那个啊阿民建联啊咩工联会嗰啲咧踩晒入嚟啊，佢哋嗰啲我估啊，我亦都收到风咧，就好有策略性嘅，即系帮咩人唔帮咩人，佢就即系睇下你嗰、那个。嗰、那個人即係受幫者嗰、個身邊嘅影響力大唔大？ 呢頭揾班古惑仔喺間門口搞個事先嚇、啊。鄭永信轉頭落去樂園咧，哇！嗰班古惑仔後面派曬利是，唔好意思，頭先阻住你鋪頭做生意。 你哋就純情咁樣，真係有需要就幫啊！佢嗰啲就係仲有需要。 佢係佢製造個問題出嚟、自己解決翻佢製造出嚟嘅問題。 真係會㗎，真係可能會。 我依個我冇諗過啊，因為我都係用翻我自己個經驗去諗呢件事咋。 大家思考一下呢樣嘢執唔執行得到嚇？唔係我 suggestion 都好啦，即係大家諗下啲建制派點樣做呢件事。咁我其實一樣好想問嘅，就係話，譬如你係立法會議員嘅助理啦，你要去同相關部門去傾呢啲所謂叫地區嘅問題、社區嘅小事，你係咪一定要用一個立法會議員助理嘅身份去傾呢樣嘢？定還是公眾都有個身份去同市政局啊、康文署啊、運輸署諸如此類，或者巴士公司啊，去商討呢啲問題嘅咧？ 我覺得其實好睇人。即係當然你有個議員助理嘅身份，即係你背後係有個立法會議員係易傾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個性格根本就係 hea 住嘅，你有咩身份你都係死。即係如果調翻轉，我係普通平民一個，我係咁啄住同一個問題，係咁針住話點解你未解決啊？你幾時未解決啊？我試過癲到我係對私營嘅部門咧，我要解決個問題，我話到明，我打咗三日電話嚟講緊同一樣嘢。如果我第四日我都解決唔到嘅，你唔該直接。飞去客户服务部，我直接投诉埋你。其实系睇个人去点样去做，我觉得件事系反 而。嗱，我唔知真唔真啦，我就听过咧，奥巴马嗰阵时啊赢啦吓，就好犀利啊嘛，佢系低成本、低资源赢啊嘛。咁原来咧，佢就真系针对一啲群组，好似话爱猫、爱狗嗰啲咁嘅群组。原来咧好犀利嘅，咁佢喺嗰啲群组，佢又唔系针对性啦，即系唔会揾个群组嘅啊咩会。会长咁啊，爱猫会长唔会，只不过佢就喺嗰啲即系可能身边有同理心嗰啲人嘅群组度咧，就做工作。咁然之后咧，嗰啲人咧就 喺佢幫到之後啊，嗰只貓你見啦，有好多新聞都有賣，哇！嗰度有隻貓喺個樹頂咁，哇！咁跟住就全世界幾億人都睇啦，佢就嗰度集中嚟做嘢，咁你嘅影響力大啦。咁點解咁講咧？我就 share 即係因為許智峯我哋都見過佢嘅嗰陣時，就係講我哋關於氣候變化嗰啲，咁佢好 buy 嘅。咁即係如果你喺嗰啲某啲焦點議題嗰啲嘅群組度做多啲嘢咧，可能嗰個收效就真係會大。吓、啊、个别系啊，个人都要帮嘅，大家知啦吓、啊。即系你见阿特首都系啦，点解咁高调帮嗰位咩特别需要药嗰、那个嗰、 哦啊 那个女仔咧吓？即系好明显嘅，即系如果以社会公义嚟讲，固然系要帮，但系你一个重病患者或者特别病患者系要用唔知啦三百万嘅药、嗯，你同样三百万药，你可以帮到好多，即系一般都系好需要嘅人嘅。咁点解系拣呢一个咧？就係、是、有咩啊？我哋叫做啊，有 公關咯， 係啦，有公關，有美光燈啊嘛。咁所以真係，即係我又奇怪喎，即係你要同阿仁哥第時要講下，即係喺個策略上咧，即係唔係話係好揀擇性，但係都要有一定嘅策略嚟去做呢啲工作啊，社區工作。嗯，我估 係。咁、哦、你係咪用咗好多時間喺個區度留啲 Facebook account 翻嚟？ 又唔係咯，我都係因為咧，我做嗰區啦，其實喺網上邊都開咗啲有 page 啊，又有啲 group 啊咁樣，佢哋有啲人會將個社區問題放上網噶嘛，咁咪喺嗰一度撈咗佢翻嚟先咯。即係我覺得呢啲係慳時間嘢嚟嘅。如果你問我嘅話，你巡區就係會眼見到嗰樣嘢，或者人哋會同你講乜。即係咧，如果你落到區行行下，有個人截住你同你講社區嘅嘢咧， 你就做區長啦。 係啦。喂，真系喎、哦！其實區議員係同一個保長係個分別不大嘅、哦，又真喎！依一個社區保長真係分別不大嘅、哦，都係幫人解決問題咯。件事係， 我想問一個有趣問題啦。嗱，一般如果用 Facebook 啊，用呢啲啊，即係 e-platform 多嘅就年青啲啦、啊嗯啊，即係可能個百幾二百萬嘅人啦、啊。咁、嗯、但係。嗰一撮裏頭咧，有一大部分啦，可能係以前嘅本土派，或者係即係對民主黨比較保守、比較親建制嘅路線不滿意嘅。咁你喺呢方面有冇遇過啲咁嘅即係尷尬位啊？ 尷尬位啊！我遇過係親本土派人，但佢又未至於去鬧我。 哦 ，OK。 因為我落去我都係做地區工作啫嘛，即係簡單啲就係假設對方係一個建制派嘅人。咁其實我落嚟我都係想個社區變好啫，咁、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啊。你可以就係、是、你可能係投俾對家嘅到最後，但係我你都見到我做嘢嘅講呢件事，可能佢我係有啲委會，其實有個古仔嘅，其實件事佢 快啲講，快啲講， 係啦，個古仔係我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醫啦，即係喺個社區上面，我其實係曾經叫過佢貼。補選嗰陣時貼歐樂軒就開步，跟住咧佢係唔肯。 點解佢貼？佢有鋪嘅， 佢有鋪嘅。 O K， 佢係 唔肯我， 唔肯啊！直頭係真係好決絕地唔肯啊！ 點解咧？ 跟住咧，佢喺嗰一刻就話：我唔中意個人咯，我覺得係樣衰。呢個唔係同你 金教練都樣衰， 呢個唔係同你咁之後啦。咁其實私底下 好緊要 有交情嘅話， 樣嘅問題好緊要啦。 聽埋落去啦，個古仔嗱，先睇下我同佢都有啲交情嘅。咁我咪再自己去揾佢咯，問下佢點解唔肯啦。佢就覺得佢平時做啲嘢佢唔中意，係啦。 例如咧， 佢冇講，佢就話我係 屌最唔中意同金金飲酒啦呢啲人。 嗱，我唔知啦，佢冇佢 審就唔會嘅，可能佢話審就唔會嘅， 佢醫嚟嘅， 阿醫唔會嘅。 但係咧，佢就同我講樣嘢，佢話佢住嗰棟大廈、後門咧，成日都有啲雜物喺度嘅。跟住咧，佢話咗個地點俾我聽啦，我行咗去影相，我就問係咪依堆啊？跟住話係，咁我就話好啦，我處理咗佢啦。到啱啱就係喺3/11嘅朝頭早，我見到咦清曬喎，成攞嘢清曬，咁咧。我就喺條街度坐算啦。我見到個醫喺對面街喎，跟住咧，我梗係過去接佢，諗住唉點都氹下，喂可唔可以投埋個票啊？跟住佢話：嗱，我見到你做到嘢啦，我而家就去投票。 哇！好 咁樣 係 真係咁樣去攞咗個票翻嚟， 咁樣一定唔夠民建聯砌啦，係咪？ 我又覺得唔一定嘅。 全民機構 一個咁。都系嗰句咯，系睇人咯，其实系睇下边个落去去做呢一样嘢咯，最个重点。 不过嗰个印象好紧要嘅，我都分享过啦，即系话我哋喂一啲，我哋做一个2015年嘅一个气候大游行，完全系 不分左中右，我哋个口号叫做啊，全心救地球咁就啦吓，救气候咁样。咁好啦，有好多义工都举晒手。点知后来我哋邀请咗啊，职工盟就阿李卓人啦，但我哋工联会都请咗 吴碧娟， EQ， 我哋叫 EQ， 我唔记得中文，郭佩凡啦，曾玉成啊做主礼啦，咁啊跟住阿萧生又嚟啦，咁若个人点有个义工组摄影嘅组长，我唔理啦，就系我唔中意李卓人。我见到佢咁样我都唔鍾意，嘩咁都有，即係呢啲係好 嘅。你成日都唔係大眼睁啫。 係囉。唔係做老板好多憎佢 嘅。係好似有㗎。 做老板係憎佢嘅。 係 呀。做老板係憎佢嘅。 係嘅。咁嗱即係剛才听到你分享经验啦，简单嚟讲即係你就要喺个地区度帮一啲你唔识嘅人解决问题。第一件事你就要找出个问题喺边度先。咁所以你要成日巡区啦，你要识嗰啲有问题嘅人啦，最紧要你就俾个人见啦。 係。 即係无论系喺个现实喺楼下街口又好，喺个 Facebook 又好， Facebook 比较易嘅，因为我唔识企落去。喺街口呢系难嘅，因为我未必撞到个人，因为个人其实好多十有九呢系唔会喺返工时候喺嗰个地方出现嘅。 係 喎。因为佢都要日出而作为业绩㗎嘛。最紧要其实佢返嗰份工呢就可能返大埔，可能返旺角，就唔系返返嚟州㗎嘛。 冇错。 咁所以呢基本上你早站同晚站呢你就希望留到嗰啲人啦。 我早站呢通常派嘢嘅，咁嗰啲人呢如果係真係有需要搵我呢，一係就 WhatsApp 啦搵我啦，咁再唔係呢就係、是、有陣時唔係有陣時我成日都喺條街度㗎嘛，好認真夜媽媽喺條街度都 點為之叫喺條街度呢，二拉架一個即係點呢， 唔係喺條街度嘅意思真係我身處喺條街度貼緊海報嘅時候俾人截擊啊，我係試過，唔係我開站啊， 你喺邊貼海報 咪喺返我做嗰區街度貼海報， 即係問位老闆貼唔貼海報咁樣 哦，嗰啲唔係嗰類啦，已經係貼大廈海報㗎啦，即係就咁去貼，跟住就走下一棟咁㗎啦。但我試過貼下呢， 咁但係喂，你係因為我一定要問清楚，就係、是、你係因為你係立法會議員助理，你係同個大廈法團係有 arrangement 啦，定還是你自己就係問生客嚟嘅？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 哦，即係你真係可以去接觸個大廈法團，問佢我可唔可以有貼海報？ 真係好面懵咁去問嘅咋，好認真。 但係好多都係挨曬左邊㗎啦嘛。 試過有棟大廈咪貼住咯，貼住張貼咗張嘢就話未經本法團批准唔可以貼咯。但係嗰棟大廈嘅門口貼曬對家啲嘢，係真係有㗎。 佢有權嘅，係有權，佢有權㗎嘛。 法團 有權㗎嘛。 係啊。 哦，咁即係基本上你就要碰，即係要碰住釘咁問啦。 做社区工作是咁噶啦， 啊呢句说话就紧要啦，做社区工作就是咁噶啦， 即系可爱啊民主党嗰啲， 即系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姚松炎咁样，即系唔系话佢个 ego 好大，而话实际就系做社区工作就系一件咁嘅事噶啦，你中意唔中意都要咁做噶啦，记住呢句说话啦，即系唔系你啊系嘛，好多人啦、 啊，即系你问我会系，我就算知道佢系对家嘅人。咁我佢有嘢要帮手，我都主动问下，喂使唔使帮手啦，讲真一句，咁冇可能呀，你係对家人，喂唔通你係对家我就唔帮你咩，可能我帮完你，你调返转諗下，啊呢个人帮过我喎，或者呢个人其实讲啲嘢都 make sense 喎，你首先要同佢建立咗个关系，取得佢信任，你先可以下一步同佢倾偈㗎，件事系咪呀，佢先会投票返嚟㗎， 呢啲係紧要啦，即係當你喺網上打緊飛機嘅時候，你諗下你曾幾何時接觸過幾多同你政見唔同嘅人、意見唔同嘅人，你三兩句唔係就 block 人呢，係無數咁多次。但係你曾幾何時用，即幾你幾可係用過一啲時間去說服嗰個人，去聽下嗰個人講乜，點解同你意見唔同呢？即係呢一樣嘢又已經係又係唔係第一次講啦？你冇呢種心態嘅話咧，你係接觸唔到你要接觸嘅人嘅。你永遠就係話啊，大家呢個係敵人，呢個係朋友，你就永遠喺度捉鬼，捉曬啲鬼之後，自己朋友即係自己嗰啲。自己有呢唔夠贏都好，你就覺得自我感覺良好嘅，因為我啲朋友我認識曬啦，係咪嗰啲人永遠都唔掂嘅，嗰啲鬼嚟嘅，人渣嚟嘅，咁唔使選啦。 其實呢係仲有一個故仔可以分享嘅呢、這個。咁我服務嗰區呢其實都係老區啦、有啲地膽嘅人嘅根本係、 中西區係咪你哋係呀， 我唔係，我喺南區。 哦、我喺南區，但係許志峰代表係中西區， 中西區嗰邊、 都係南區， 係啦。咁咧，我做嗰個地方咧，即係有啲老街坊啦。其實喺三一嗰陣時咧，我又冇見佢喎。平時喺街我都見到，點知咧完咗之後咧，佢 WhatsApp 喎，哦，原來你同黃之峰同黨啊，你哋搞亂香港啊！ 跟住咧，我心谂 你系咪 emoji send 佢咧？ 我唔系啊，我死啦！哦，点样答好咧？我开头谂啊，点答好咧？跟住咧，我第一个反应我同佢讲， 搞乱香港系佢啊，唔系我哋民主党啊！ 唔系，我直头话。我同黄之锋唔同党嘅，跟住咧佢又 friend 晒， 佢唔系啊，跟住佢继续闹，有你哋啊喺香港啊搞乱晒香港冇运行啊，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嗌咗佢个名啦，跟住我话喂，其实平时你都见到我点做嘢噶，你都见到我点帮你噶，佢冇复我噶，其实嗰一刻，点知咧两日后佢自己亲自上嚟， 佢良心发现， 佢亲自上嚟好平常咁同我讲嘢话，啊我嗰边啊又遇到啲咩问题啊咁啊，即系成件事系冇咗，即系话你根本你如果你同佢建立咗关系，可能大家政见真系有啲唔同，但系到最后咧，我都有信心佢，如果假设啦，即系我要出选的话咧，佢都可能会投翻俾我嘅，你呢啲票就系、是。咁样系一票一票一票 咁嚟咯，即系嗰阵时叫揼石仔咯，系啊，一个一个揼翻嚟噶吓，即系系啊。 就算佢政见同你唔同都好，你都同佢倾下偈啊。你咪最多俾闹，我好记得噶，我第一次落区啊，做问卷调查，我就系俾佢闹啦。我第一次系啊，之后先冇事咋。之后即系有，梗系有其他啲街坊啊，帮我讲下，讲两句啊，讲下。咁我又亲自同佢接触啊，佢又知道我系咩人啊，咁样咯。 即系所以咧，点解即系欧乐轩啊嗰啲人会多票咧？点解 Donna 嗰啲人会多票咧？佢哋做区系一种咁嘅态度嘅。即系其实点即系要 wrap up 好简单一样嘢。即系譬如你见到上次2001几区选啊？ 1915区选， 即系你会见到啲散兵，可能有啲地方真系可能会赢，但系问题就嗰啲散兵可能空降落去只系一两个月嘅事嘅啫。你系唔可能有一个合理期望，下次系。斋用散兵呢啲政治论述，去喺嗰区度赢到，即系你真系当你有时间去谂嘅时候，即系譬如而家你有可能有一年年龄去准备一个区议会选举，不如你实实际际落去嗰区谂下，睇下点做啦。即系你冇谂住就系话临选之前两三月落去，攞住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战无不胜嘅政治论述喺嗰度噏，系冇用嘅。即系你唔能够嗰一刻先。意识到就系话，哎呢啲票唔够赢，屌咁你唔好选啦、即系你有啲嘢，即系你可以准备得好啲嘅时候，你谂住赢嘅，点解你唔准备好啲呢？即系当然，头先就系讲咗个最实际嘅例子，就是、山卡拉点样喺个现场里边做佢可以做嘅嘢。即系当然，你有政党 back up 非常之好。你冇政党 back up 嘅时候 ，as 居民你可以点样做呢件事咧？点样参与咧？点样开始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当你有咗个地区工作嘅经验，你可以攞到好多人嚟 contact。即係嗰啲 contact 係一種信任嚟嘅。當你有咗嗰種信任，你要建立第二樣嘢咧，係會易好多。你唔能夠就係話，當你去 sell 一啲政治論述嘅時候，屌個個都係生客嚟嘅，點 sell 啫？冇得 sell 㗎。俾少少時間人接觸人，要去 convince 人哋呢一樣嘢係大家做區必須要有嘅 mentality。點樣結合隻 app 咧？頭先阿山卡拉講咗。你要喺个地区里面接触啲 case， 其实第一花你好多精神时间同埋运气，你撞唔到嗰个人，你揾唔到嗰个问题，冇用嘅。点解要用隻 app？ 就係同大家讲一件事，即係当你係冇咁多时间贡献落个街道嘅时候，你可以点样贡献呢个社区。咁所以上个礼拜隻 app 呢就嚟会出 beta test 㗎啦。咁第一步呢就係我哋啲契弟试晒先，睇下有冇得改进啦，对个 UI 仲係好白痴呀，係好多嘢要執嘅。问题就係话，即係其实上次多谢你叶小姐，我听到啦，你非常之好听晒节目，你又会问我关于隻 app 嘅嘢，係一间呢即係我同你 WhatsApp 长谈。个问题就係话，既然你要建设好呢个社区，发掘问题好紧要嘅。第二样嘢就系解决你发掘到嘅问题。嗰只 app 就系联络呢两堆人。第一，你觉唔觉得你社区有问题？第二就系话想解决问题嘅人揾唔揾到提出问题嘅人？当你呢两个人系 connect 到嘅时候，你解决到个问题嘅时候，你就自然攞到嗰人嘅 contact 信任，又或者你呢啲小事、呢啲 case 做得多嘅时候，那票咪你嘅咯。你问我2019点样选，就系、咁选噶啦，石仔就系咁读噶啦，系嘛？咁今日好多谢阿山卡拉嚟同我哋分享经验，所以咧系唔难做节目嘅。你系要揸住支咪咧训练你多啲。明白啊，吓、你同我做节目冇人闹你㗎，起码喺民主党里面冇人敢闹你， 咁应该唔会嘅，正常来说， 正常嚟说吓、所以呢我哋唔会搞你嘅，咁多谢今日两位同我做拍档啦，咁希望下个礼拜翻嚟咧，睇下会唔会到新嘅嘉宾，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